大家好，我是陈云，城邦论坛其中一位主持。月费呢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台就是靠月费来到生存的。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又嚟人心人生，今次咧就系168集，第168集168啦。今日咁啊，蔡医生咧今日咧就休一休息吓，咁啊就由我做你安定一定咁啦吓。咁啊，今次咧我哋咧达一个嘉宾咧就啊，我一个老朋友， 好耐之前嘅， 好耐以前， 好耐之前小学同学， 中学。中學咁，但係咧就我拉屎嗰次面對面見佢嘅時候咧，咁啊真係數下手指，即係都成廿年前。 係 咁，今次經咗廿年之後有，即係重遇嘅時候就喺呢個地方。 係實際即係面對面重遇嘅就係呢個地方。 咁啊，先介紹阿遠先啦。阿遠除咗係我中學同學之外咧，咁就即係以前咧，我成日同佢咧就即係點講咧？我哋有玩啲一齊玩嘅遊戲啦 ，board game 啦，係啊。即係比美國比較盛行嘅叫 D&D 嘅 board game 啦， 佢咪玩到佢鬼上身，佢玩 係係係，有一啲即係講到好誇張嘅，即係玩玩下，因為佢哋即係其實嗰種所謂嘅 board game 就係一啲角色扮演嘅遊戲嚟，咁的而且個美國有啲人會玩得好投入，就係甚至玩嘅時候都會 應該抽離唔到嘅，應該 係直情著埋嗰啲衫啊，或者 cosplay 嘅早期 cosplay 啊，好投入嗰個角色，即係譬如我係中世，即係我係中世紀嘅武士，咁我自己直情係。有唔好话着住嚟玩，即系可能屋企都会收藏好大量嗰啲咁嘅，即系譬如类似武器啊、盔甲嗰啲，系好头。咁有啲比较极端嘅情况，就好似头先讲嗰啲。 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头先一路讲紧呢个 D&D 系咩？嗰个即系英文叫 Dungeons and Dragons， 或者中文叫《龙与地下城》啦。咁啊，即系其实系所有我哋现行有玩嘅角色扮演游戏嘅鼻祖嚟嘅，即系七几年一路到而家。咁我哋最初中学嘅时候，我哋玩啲嘢啦。咁我哋除咗呢个之外，我当年时候好早就已经人世鬼大咧，就成日咧喺度讨论呢个关于人生啊、哲理、宗教嘅问题，啲黐线嘅，即系几岁嗰阵时我哋， 哇，真系 即系开始去提啲15岁到嘅啫，只不过 差唔多 15、16岁到 嘅，系啊。不过其实嗰阵时，我觉得系你应该谂即系人生或者哲理系比我早好多。其实我自己系。幾時開始諗係都要因為我其實我屋企有兩個阿哥嘅，咁其實佢哋兩個都係比較好早嘅時間已經接觸，因為佢哋又係玩 D&D 咧， 係 咁嗰個 game 裡面咧，其實有好多神子嘅嘛，即係你係啊，你譬如你做一個聖殿騎士，你會選擇信一個咩嘅神，或者你 因為 D&D 入邊有好多宗教， 係啦，咁其實 就有陣時用種族，有陣時用種族嚟分，即係譬如矮人有矮人族嘅神。精灵有精灵族的神， 系啦，或者他哋甚至信那个神之后，譬如你扮演个角色的时候，有啲嘅教，有啲你的行为都要根据翻你嗰个所信的神子嚟 做一些所謂道德上面的判斷的嘛。 係啦， 所以因為我諗阿哥都好迷玩啲人啲嘢，咁所以其實佢哋已經好早討論關於啲神怪嘢，咁我有時有興趣咁啊同佢哋一起咁樣傾咯。咁所以嗰陣時就同你搭得上嘴，即係都傾呢啲嘢嘅就。咁 但係之前佢咧係一個好 fanatic， 即係唔係 fanatic， 即係好虔誠啦，好虔誠嘅一個基督教嘅信徒嚟嘅，即係最早期嘅時候。咁嗰陣時我之前同佢有少火花就係咩咧？我就好撲街嘅。我喺中學嘅時候咧，因為我小學咧，我基督教，中學咧就天主教。咁但係咧，呢間天主教中學咧有好多。即系我哋当时我自己眼见到嘅嘅系啦，就系嗰啲宗教上边嘅神职人员嘅伪善， 尤其是可能天主教都会特别凸显到出嚟。有次 哇，你知唔知一次我见到个神父去有养两只大狗噶嘛，都几大只吓，即系我谂有应该系啲 golden retriever 嗰啲咁嘅 size。咁有一次俾我喺小卖部，我食住面咁样啦，我见到佢。我唔記得嗰啲酒堂定乜鬼嘢，總之食住冇乜人嘅嗰陣時，咁可能見冇乜人啦。咁兩狗佢帶住兩狗去行，兩狗唔聽話，即係叫佢行東佢行西嗰啲咁咧。咁於是呢個好灰誤嘅神父咧，我好記得啊。 係佢好灰誤， 佢一隻手撐住 打橫嘅灰誤， 佢一隻手就揦住呢邊啲嘅狗嗰兩隻耳仔，嗰邊又係一揦，即係四隻耳仔啦，跟住一扯，跟住拖。 哇！ 我聽到呼一聲，哇！屌咁咁嘅。即系当其时我见到呢啲嘢啦， 其实嗰阵时我同你分享我嗰、那个即系所谓宗教嘅信念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少少感觉系你已经见识过一啲比较即系虚伪嘅一啲即系宗教嘅一面。其实 即系其实我又唔系话即系而家人大咗啦，又唔系话所有宗教都虚伪嘅。 系 当然中间亦都有真系好多即系制世为坏嘅好人， 系 有好多。即係只不過當其時我哋見到呢啲嘢，咦？我開始有啲會諗啊，咦？即係多叫立體啲啊， 即係冇咁簡單咯。 係啦，唔係咁意願，唔係咁純粹非善則惡嘅層面就去睇呢啲嘢。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同我嗰陣時同阿遠咧就傾咗好多啲咁嘅宗教嘅，而當其時只不過十五歲。咁隔咗廿年之後，我哋而家又再講呢啲嘢啦。即係人生，我哋有陣時都會講，即係除咗政治以外，除咗講 Donald Trump 之外，有陣時我哋都會講下人生哲理。 宗教啊，哲理啊，其实到而家都系非常之，即系我对于呢方面都好狂热嘅， 好狂热，好狂热咩先？ 去谂关于即系一啲人生同埋一啲关于哲学上面嘅嘢啦。 系即系有句说话好啱，我唔记得边个哲学家讲啦。你应该知啦，你读哲学噶嘛？之前 我唔系真系读嘅， 有睇啊。OK， 我思故我在，边个讲？记唔记得？ 真系唔知，但我曾经就呢句说话就同人辩论咗一件事情，关于 free will， 即系 free will 系 自由意志 系。我系质疑呢样嘢嘅。但系我就用呢句说话去质疑，咁啊，不过呢个 你质疑你即系你觉得系冇自由意志呢样嘢嘅？ 我会觉得系自由意志呢个 term 比较有少少懒惰，因为我觉得好多人讲自由意志就本身佢分唔出，即系嗱，好简单嘅问题。如果你话有自由意志，咁你首先可唔可以分辨到俾我听咩系意志同埋自由意志？咁大部分人即系甚至我100个人。即如果計 percentage 咧，100% 咧都係分唔到嘅意志同自由意志。 我俾5秒俾觀眾諗，意志、自由意志 係啦， 即嗱一個就有形容詞啦，一個就冇啦。 係啦， 我當一樣嘢就係、是、OK， 意志就係就單純意志，唔知啊，以我理解啊。 咁所以點 啊？嗱，喂，係喎，細諗又係喎。 其实你有意志同埋你有自由意志有咩分别先？咁我会觉得自由意志我唔会话否定佢，但我觉得呢个系本身系叫做一个好早期有人 define 咗嘅一个 term，但系啲人之后咧就懒啦，因为觉得好万能啊，好万用啊，无论宗教、政治上面好多时候都会用呢样嘢嘅。咁 其实意志会唔会系有少少点讲啊？即系或多或少系讲嗰个意识本身系有啲 resistance。即系对于外来嘅信息，佢会系喂，系咪我一定要全部接受先？ 系，但系自由意志都系咁样噶。好多时候啲人 emphasize， 喂，你要有自由意志，你要有即系自己嘅一个所谓独立嘅思考能力，咁样样。好多时候啲人去讲提醒人哋，哇，你有自由意志嘅时候，其实都系讲一种 resistance 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就系话如果以我自己去 define， 我自己谂咗好耐嘅，我提炼出嚟嘅，即系我如果我要重新去 define。在哲學上面這個 term 我會說是一個 我沒有 free will 的，但我有一個 coherent 的 will， 即是我的意志是 有同一啲嘢相關嘅，同我身邊嘅嘢，但係就唔係。 試下舉下例子，試下舉下例子，等觀眾容易啲。 就譬如話，即係如果普遍嚟講，一個人如果去舉例話只有自由意志嘅，就會去 defend 我有自由意志，就話哦，譬如我今日未食飯，咁我自己可以決定我今日食中餐、西餐。或者我食湘川菜之如此類， 選擇 就話係啦，就話一個自由意志。但係其實你如果係咁樣去 define 嘅話，你條線係點設嘅呢？咁如果你係一個非洲人，你可以選擇食嘅嘢，你個 free will 可以選擇食嘅嘢好少喎。或者甚至其實你喺嗰、那個選擇裡面，你嗰個所謂喜好有幾牽涉到喺裏面呢，會幾牽住你個鼻走呢？咁好多時就係、是。在這些地方對我來說，就是自由意志很難再界定，你沒辦法在那裡落一把刀去切什麼為之意志和自由意志。而我所謂的一個所謂相關的意志的意思，就是你永遠一個人的意志都是跟自己身邊的東西相關，和被身邊的環境去塑造的。 環境提供多少的 option 給你 似比較是一樣東西，可以這樣，如果很淺白地去說， 你自己想在这些选择当中怎样去选，或者你接不接受只是这么少选择， 又或者 我如果去形容再看看可不可以浅白一点去形容，就是譬如好像如果你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你有一盆沙是斜的，斜水的，那你倒一杯水下去呢，你看到水的流动开始分支，你看下去好像水有生命一样的，在那一刻水有生命，好像分支很有活力， 他好像自己揀緊一條 落山的路，其實去到最後你問一個物理學家， 他 就跟你說屌 gravity， 還有跟當時每粒沙的地勢甚至那個水和沙之間，其實那個關係已經是分不開嘛。咁如果以我所謂嗰、那個 係 所謂相關嘅意志嘅意思，就係其實佢如果真係要去 define 人，如果係有意志嘅，咁其實佢同個外怪嗰個相關係分唔開，究竟係你定係個環境？即係如果講話嗰個意志嘅取向，即係梗係嚟自你同定係環境咧？咁其實係好難分得開。但係我會用相關嚟概括，就係起碼你知道兩樣嘢係互相干涉嘅。 嗯，系啦，即系譬如话，如果好简单，我哋讲世俗啲，香港人，你想喂，我要有自由意志，suppose 如果我系觉得能够选择自己嘅领袖系开心啲的话，佢有得俾你拣嘅，佢话俾你听，有得俾你拣，即系以前第一次嗰阵时系咪？即系啱啱九七沦陷之后。咁啊，呢個董伯伯再加埋楊鐵良，再加埋唔知邊個？ 係嗰陣時個選擇嘅感覺係大啲嘅， 你會覺得係喂三揀一，三揀一喎，係咪？你覺得係好似好有選擇，覺得自己又好有呢、這個好有 control 咁樣，似乎係 係嘛？當時成個環境俾你覺得，哎呀，似乎都好似有得揀咁樣樣咯。 原來冇得揀，撲街去做出嚟，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做 design 咁解咁解啫嘛。以前我哋嗰陣時想説一個客，想焗一個客，要某一個，你又唔想佢咁多機格嘅時候咧。我哋咪係啊！我哋好 creative 地做十個選擇俾佢，and then 做狗劈屎咁解啫嘛。 其實就係引導佢 做狗劈屎，跟住仲要第十，即係真係要佢揀個咧。仲要係同佢講，呢個都唔係咁好嘅啫，咁即係博佢有啲叛逆精神啊。 其實我都有做過 freelance 嘅 design， 係會有 咁。你知咩事啊？係 有時你 好撲街嘅， 你會作一個你本身有一個熟意，你希望你個客講揀嘅一個 design。跟住咧，你就特登設計幾個咧，令到佢會揀翻你屬意嗰個。不過其實都好難嘅，有時。不過如果講話再淺白啲去講關於自由意志，我會形容，即係譬如有一種即係講法叫做 free fall 咁啊，即係如果有啲嘢 free fall 係啊，即係有啲嘢喺個 fall 係跌嗰、那個 係啦，即係喺個天跌落嚟會叫 free fall， 但係點解會叫 free fall 先？其實佢係因為冇乜嘢 concept， 即係純粹係嗰個單從嗰個引力同埋嗰個嘢嘅質量去、那個， 或者中間有啲氣體流動啊， 係啦咁。咁所以其實所謂咩叫 free 自由，就係、是、譬如你見到只雀仔 好多條件限制嘅咯，其實 冇錯。同埋咧，譬如如果可能唔好講一個物件跌落嚟，你話一隻雀仔，其實佢 飛呢，啲人覺得佢自由，但係其實佢本身 佢冇風冇空氣， 佢一定要被氣流所限制先飛得起 嘅。 係啊，佢冇氣流擋住佢，個空氣喺下面托住佢，佢飛未。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所謂自由意志就係一個比較懶惰， 其實虛幻嘅呢樣。 係啊，好虛幻嘅， 係好虛幻， 甚至係已經係去到一個樽頸，就冇人可以突破到嗰、那個界定啦，已經。不能够再 又或者是即是怎么说因为始终如果我们佛教的我们好好好好好即是如果我自己佛弟子的话呢、就我们比较死硬颈一点的我们是即是硬颈地觉得是硬是其实somehow是有选择。那个选择呢就是即是我哋个讲法就是 ,OK, 有啲人佢係嗰个影响力比较细啲嘅。即係可以改变嗰、那个去塑造你嘅环境嘅力量比较少啲嘅时候，咁你咪相对你个自由咪少囉。但有啲人佢係唔憤氣㗎嘛，阿Buddha佢哋唔憤氣㗎嘛，一听到屌咁你点解人要死啫咁样。咁係人都要死㗎啦，係咪点死咁嘅諗办法諗下。 又或者觉得肚饿咁点解我一定要愁眉苦面呢 即係至少係咁呢，因为去到再远啲又唯识嗰样嘢。which is 系， 即系其实即系好虚幻嘅呢样嘢。 系，但系其实点即系讲翻转头就系点解会我会谂呢样嘢，就系其实都同我关于即系因为我其实好耐之前已经接触基督教啦，天主教都有接触啦。咁其实我开始会发觉，咦？点解 你嗰阵时系好系真系决志成全部所有？ 其实好难点讲其实我嗰个经历就好唔传统咁，不过好简单咁讲咧。其实因为我好细个，差唔多系中，应该系小六升中一嗰个暑假，我喺屋企一个烂嘅书柜背面嗰块板嗰度咧，揾到本圣经。因为我跌，其实咧系因为我瞓觉嘅时候跌咗个玩具落床啦，跟住我爬落去揾嘅时候，因为嗰个柜咧后面咧块板烂咗，咁我爬落去嘅时候发觉 有个嗰个玩具叫你揾到本圣经。 系啦，咁但系点解我话我冇经历？冇经历决志嗰啲咁嘅成嘢咧，其实就因为我好细个已经落见到本圣经，跟住自己就由旧约开始翻开嚟睇。 哦，你睇旧约先， 咁就好大镬，翻到教会咧，好似完全 turn 唔到 channel， 因为所有教会都系新约由基督为准噶嘛。但我嗰阵时差唔多摩西系我偶像嚟嘅，即系哇，好劲嘅友啊！真系， 你睇埋你创世纪嗰先坚啊！ 系啊，我全部 个人 啊，死几多人？咁嗰阵时已经睇到好震撼嘅嘢，即系可能因为一啲道德上嘅决定，哇死成几千人，又或者因为一条友即系做咗啲唔知啲乜嘢， 最好笑嘅成 日死好多人，咁样成日睇嗰啲古仔，跟住令到即系成个我吸收，即系觉得哇神系一来即系俾我印象就好劲抽啦，二来就系关于即系原来人生一个价值观可以即系影响到咁多嘢。咁我翻教会嘅时候，其实个态度都同其他即系同我同龄嘅好唔同，即系咁你十几岁， 你会抽离啲 嘅， 你会 有啲人翻去玩噶嘛，有啲人或者翻去可能都想听嘅，但系我翻到去就觉得喂死人嘅呢个宗教， 你觉得支持睇大嘅 呢？系啊，呢个宗教 唔系攞嚟讲笑， 救人同埋嗰个成个世界会毁灭嘅。咁你翻到去嘅时候，嗰个态度同埋嗰个感觉，同埋有时啲导师同问，即系譬如同你睇完一段经文问，尤其是好兴 嘅 嘛，啲 佢睇嗰四福音比较多啲嘅，系咪多数都系？ 系咁，有旧约都会睇，咁好好彩就因为我嗰阵时翻嗰间教会，好多时都会用旧约嘅，譬如讲约书亚乜鬼城嗰啲，咁佢哋通常譬如 即系以前耶稣未嚟之前嗰啲先知 都会睇好多嘅。咁嗰阵时就系话有一啲查经班，咁你查经嘅时候会读一段经文出嚟问啲人嘅睇法咁样。我讲嗰啲睇法通常都就同嗰啲人好唔同，因为嗰啲就系可能即系比较生活化啲嘅讲法啦。但我讲嗰啲就通常讲完之后啲人就会静晒，即係譬如话摩西嗰陣时咩有一个古仔呢，就係讲呢个摩西带住以色列人即係逃离呢个埃及 嘅埃及 嘅。係啦，咁呢个所谓有发生一个古仔，就係啲人觉得口渴冇水飲，咁就投诉，咁摩西呢就同神求救，喂大佬啊，咁多人我点俾水飲，即係咁多人话口渴，又话我带领得唔好，咁点算呢？咁结果神咪叫佢攞支杖去敲嗰个磐石咯。咁但系其实嗰阵时摩西都发老皮嘅，咁佢又敲一次，神叫佢敲一次，佢敲一次唔够，又敲两次，咁啊类似有少少泄愤咁啊。咁嗰阵时嗰个 肯同佢倾偈，仲喺度泄 愤，真系。咁但系嗰阵时个导师睇完即系呢段经文嘅时候，就问我哋啊，其实觉得摩西点点点啊，咁样咁啲。即系嗰啲人可能会讲话啊，其实咁好正常啫，咁你带住咁多人或者 即係會發脾氣，或者有啲人會講啊，其實佢嗰陣時就唔係好熟靈咯，咁類似講啲咁嘢。 但我係個好大鑊嘅，其實、如果你真係喂我叫老細唔睬我，半滴水都攞唔到出嚟，跟住撲街喺度嘈咁， 即刻就俾人攞石頭掟死㗎， 死㗎嘛，大佬真係，你估出街入咁容易？ 喂，同埋因為當時係已經有支派領袖㗎嘛，當時摩西其實佢之下本身係仲有根本上係有啲支派領袖喺度嘅時候，其實係好大鑊㗎嘛。如果佢真係 啲雙花紅棍啊，四二六啊， 咁嗰陣時啲問我睇法嘅時候，我就會話其實係啲人由頭嗰一刻已經開始懷疑，即係嗰個成個計劃咁樣。咁講嘅時候，根本啲人就連個導師都唔預我會。即從那個方面去想，他那陣時就叫做話題終結者，就是通常這樣問了整個 真是有共 的所以你問我有沒有辦法決志，就是有時即因為通常 你如果是、比較福音派的教會，你要決志呢，你本身就要上水禮班，但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希望不要他不會有些信徒回到來，要是太過狂熱，即會拿 即是其實一種篩選， 係啊，類似有啲咁嘅嘢，咁佢又希望要一啲正正常常啊，即係或者即係佢哋係啦，或者喺睇法上面比較傳統啲，即係唔會話太過深入咁樣去質疑一啲嘢。咁但係我當時其實一啲都唔質疑聖經，但係我係好認真咁去睇咯。咁所以其實就冇辦法可以過到嗰啲所謂水泥板，過唔到，因為永遠都唔係啊，係答唔到佢哋想要嘅答案啊。因为水礼班其实很简单，最主要都问你，譬如啊，你觉得即是你要，其实最尾都是想你讲出来，就话咩耶稣是神的仔啊，咩诸如此类咁嘅嘢。 始终有啲导引性嘅。 系啦，即系想你讲一啲 modern answer， 但系对我嚟讲，其实我每一日睇圣经谂嘅嘢又唔同，咁你要我讲一个唯心，即系又唔系唯心，即系我都唔系谂紧嗰样嘢，你又要我即系讲嗰啲嘢就好困难啦。同埋嗰阵时我唔识。即係嗰陣時好後生，就自己血氣方剛，又唔係好會遷就教會，又知啲咩？ 哇！你唔遷就教會啊？ 唔遷就啊？ 你點解唔遷就教會法？ 我只不過孤僻啫嘛。 即係我，唔係即係你哋咪有你哋咩咯？ 係啊，你哋咪 我自己睇自己做 啫。即係譬如有時教會佢哋比較希望年輕化、生活化啲，咪會搞嗰啲咩打籃球啊、堆羽毛球啊嗰啲咩咯。但我 藉住一啲活動嚟。 係啦，咁但係其實嗰啲我就唔去嘅。我唔去啊！我宁愿自己坐喺屋企对住。 咁好大件事喎，咁样好大件事，即系对于佢嚟， 所以咪冇办法决志。我对佢哋嚟讲， 对佢嚟讲 唔会大镬嘅，少紧个，即系当我系一个存在，即系我系一个存在感好低嘅人嚟嘅。对佢哋嚟讲，即系吓，系即系除咗 即系陀螺兵长嗰堆嚟嘅。 系啊，根本上 吓佢嚟咗啊，咁嘅 类似啦，系啊，咁所以就决志对我嚟讲就系一个好陌生嘅一个嘢嚟嘅，决志唔到啊，决乜鬼啫？咁因为我好细个已经认识呢样嘢噶啦嘛，咁又系咯，冇办法你话好似做一个好转捩线，因为有啲人佢决志好戏剧性噶嘛，譬如话 系好似经历过啲乜嘢事之后，跟住 系啊， 深深感受到神嘅恩典啊， 又或者嗰刻哇，直情神掂到我啦。 都我嘅 內心啊，即係或者我喺度祈禱嘅時候啊，我好傷感啊，跟住唉神搭住我膊頭咁，我感覺到即係類似啲咁嘅感覺就冇，因為我好細個已經覺得因為我細個聽我大佬同二佬講宙斯嚇，即係神中之神 ，OK， 希臘嘅 希臘嘅神，咁佢係神中之神，好細個已經有個咁嘅形象嘅，咁跟住再認識即係所謂即係猶太教嘅一個耶和華啦，即係如果係舊約咁樣講嘅話，即係一個耶和華。 佢幾個時期嘅一段時期係冇形象化， 冇但係其實 純粹一個能量或者一個念頭。 又唔可以咁講，其實好早期嘅時候咧因為而家比較基督教係偏向有一個禁忌就係拜偶像嘛。 係啊係啊， 但係其實本身喺聖經嘅舊約嚟講咧，其實拜偶像呢樣嘢唔係一種咁。都是一種禁忌，但是那種禁忌呢不是好像現在這樣講，就是說你總之有個形象擺它都不行的。其實以前是的而且確有。 咁你四寫你七除八扣都仲有個十字架、 啊、 十字架本身都係一個形象嚟㗎嘛，你俾耶穌再世見到幾咁難堪呢，真係 係啊，明明係一個刑具嚟 嘅。喂，嗰陣時折磨我個刑具，你咪撲街喺度拜個刑具。係 啊，唔係曾經我喺網上面睇過有一個離教者呢，佢就咁樣傳，佢話假若好簡單，唔好話嗰個刑具係十字架，如果當時耶穌係被槍決嘅呢，咁唔通個個掛住支槍 個個真係擺支 AK47 嚟㗎。 後嗰個邏輯我就明嘅。不過佢其實呢個反駁就唔係我都覺得唔係幾合理嘅。雖然我唔係好，我都覺得即係啲人掛個十字架， 佢係想佢想賣個 Martyrdom 應該係。 系啊，不过不过讲翻嗰样嘢就话其实我对于即系认识嗰个所谓神啊，即系呢个宇宙嘅主宰者，那个形象已经系好深刻咧，所以系完全冇办法去做一种所谓突然之间同神好疏远，跟住突然之间因为我决志就变到好亲近嗰种咁嘅感觉，系完全做唔到嘅。所以 呢个我要 simulate 一下，我要 role play 一下，我要先尝试感受得到， 系嘛？唔系，即系有啲人，即系譬如如果讲浅白啲，就系话咩？你有啲失散好耐嘅亲人，你突然之间见翻咁样咯。系 啊，但系个问题，我好细个已经认识到一个人，觉得佢好近噶咯，觉得佢就喺我头顶，随时可以攞落嚟劈死我咁样嗰种啊，即系因为系啦。但系对于一啲比较新一啲福音派基督徒嚟讲，其实呢种嘅即系神对佢哋嚟讲系好疏远嘅。唯独是耶稣是中间的中保嘛，所谓是耶稣是亲近的。 即是说你跟他们不同，即之前你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多了一 part 是由原本很疏远 到神来找你了。对 啊，好像突然之间哇耶稣伟大啊，突然之间中烂晒中间即是那个铁墙，那你就可以跟神走在一起啊。但是对我来说，神就在我上面成日都夹住我。 很大圆满的这个想法其实。 啊、 就是老总在那里、啊、你找什么啫、啊、你朋友。 所以我往后转了几间教会，其实都令人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好像他圣经又熟过我。但系佢点解同耶稣咁抽离？即系 佢睇唔到你贴近嗰 part。 系佢哋嗰个次序系咁噶嘛？神系自由永有好圣洁嘅，冇办法可以掂得到。你一掂佢，甚至佢你会因为跌亲近佢而好似太阳咁，你太近 烧死咗， 烧死嘅。咁耶稣就喺中间隔一隔，咁耶稣自己系神咁。但系对我嚟讲就系、是。神喺度，神甚至喺我头顶，甚至喺我心入边。咁耶稣只不过系中间，因为一啲技术上嘅问题，佢要死啊！咁 做 demo 咯，咁 系啦，做个 demo， 佢纯粹系因为一个技术上嘅问题，即系佢嘅发明，即系成个世界系神嘅发明嚟噶嘛？一个技术上嘅问题，一个 patch， 佢要 click 咗呢个 patch 先可以即系达到佢嘅计划嘅，咁样圆满咗佢嗰个 software 嘅咁。 嗱 ，OK 啦，咁咧，咁今次咧，我哋第一 part 讲到咁上下先，我哋第二 part 我哋再继续啊。 好 ，OK。